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十三集，险象环生。 对方休息够了，冲锋衣男点起几只火把，居然也给冬至两人分了一只。一行人重新启程，冬至暗暗留心，发现自己走的大多数是上坡路。 难道是要重新上山？ 即使发现这一点，冬至和张行也别无办法，只能祈祷一路平安。但现实是，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。冬至举着火把的手有些酸，正想换一只手，余光一瞥，就看见一团黑雾若有似无飘向八子身后。 小心！ 冬至眼尖，下意识就喊出声。八子反应很快，猛地转身，火把向前一扫，另一只手已经扣动扳机向身后开枪。这只是下意识遇到危险时的举动，他也知道开枪根本没有用，但很快又朝旁边一滚，与黑暗融为一体的灰雾遇火烧炙，随即又撵了上来。八子破口大骂，扔了手中的枪，居然向张行抓来，想拿他当垫背。上路之前，冬至就时刻提高戒备，此时也顾不上骂人恩将仇报，他眼明手快，将张行用力往后一扯，让八子抓了个空。他和张行两个人往后踉跄了几步，倒在地上，顺带还翻了个滚儿，但也因此避开八子想要拿他们当挡箭牌的企图。八子那一抓落空，只好连滚带爬往前边喊边跑。 救命！ 四周的黑色雾团越来越多，冲锋衣男挥舞着火把驱赶，然而杯水车薪，那些雾团如水一般遇火则避，流动四散，随即又聚起来，伺机下一次吞噬。这些是黑暗中的怪物，黑暗就是他们天然的庇护所，普通人类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冬至想起火车上那个乘务员还有姚斌的惨状， 要是真被这些东西侵入身体，吸光脑髓变成傀儡，还不如提前给自己一刀了结算了。 那些人也很快有了反击，八子的师父那个中年人从背后抽出一把桃木剑，将周身捂得密不透风，那些黑雾居然有所忌惮，没敢近身。少女看似随意地抛出几张符文，那些符文到了半空就自燃起来，掠向黑雾，被制中的黑雾随即爆起火光，轰然炸为粉末。冬至不由得睁大眼睛，同样是用符，少女这几手可比何玉华丽高调多了。老人双手结印，念了一句什么，从他背后忽然跃出一匹通体灰白的狼，狼咆哮着向黑雾张开嘴，亮出森森獠牙。原本并无实躯体的黑雾竟轻而易举地被撕下一块，虽然黑雾很快又聚拢起来，但雪狼同样凶悍无畏。黑雾企图依附在他身上，却每每被雪狼周围的白色荧光化开。 师父救我！ 冬至循声望去，八子手上的火把将要熄灭，前面的黑雾步步紧逼，似乎随时都会扑上去。八子后退，没想到却被石头绊倒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只能蹭着身体往后拼命挪动。但他顾得了前面，却顾不了后面，一团黑雾正朝他掠去。 后面！ 八子的师父也看见了，他大喝一声警告徒弟，但为时已晚，话音方落，黑雾就冲八子后面扑去。八子拼命挣扎，一边凄厉地喊救命，各种脏话狂飙而出，但那团黑雾似乎从他头顶没入，很快消失无踪。冬至毛骨悚然，张行更是紧紧攥住冬至的胳膊，抖得很厉害。 救命！救命！ 八子在地上打滚，仅仅只是喊叫了一声，声音就戛然而止，只有喉咙还发出呵呵的动静。冲锋衣男等人的手电筒照在八子脸上，冬至看到八子脸上的血管根根浮现出来，眼睛也开始翻白，与先前的姚斌一模一样。 八子五指用力地抠入身下的泥土里，一半手指几乎都陷进去，青筋暴起，狰狞险恶。少女将手中的符文掷了出去，八子暴起发难，在半空将燃烧的符文撕碎，又咆哮着朝人群扑过去。一头白狼从边上跃出，却被团团黑雾缠住，脱不开身。八子就近抓住冲锋衣男手下的一个保镖，那保镖连连开枪，却仍被八子扑倒。八子双手掐在保镖的脖子上：“ 藤川先生，北池小姐，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徒弟吧！” 少女双手结印，念出音调不同的九个字符，手上仿佛有白光蒸腾而起。一只白鹤从少女身后飞出，扑向八子。白鹤身形优雅，去势却极凶，当即在八子额头正中啄出一个血洞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少女又掷出一张符箓，正正贴在那血洞之上。火光霎时轰然炸开，将八子整个人都卷了进去，就像先前的姚斌一样。 八子！ 中年男人气急败坏，转头冲少女骂道：“ 老子给你们带路，你们这帮王八蛋就是 徒弟。” 林先生，你弄清楚，你的徒弟已经没救了，我们不杀他，死的就是我们。你最好对我们放尊重些，不然下次我们也救不了你。 中年男人被怒火熏染的面容抽搐扭曲，却终究不敢再说出什么狠话。正当冬至的注意力全部被这场变故吸引过去时，张行忽然啊了一声。冬至闻声望去，就看见一团黑雾朝他们身后飘过来。冬至想也不想，掏出口袋里的符文扔过去。符文与黑雾接触的瞬间亮起一丝红光，黑雾凝滞了片刻，飘来的速度似乎也减缓了些许。 原来我这符文也不是完全不灵啊。 冬至闪过这个念头，没来得及得意一下，赶紧拉着张行跑开。不远处的少女瞧见这一幕，不由咦了一声：“ 怎么？” 老者在驱赶黑雾的同时，犹有余力关心少女这边的状况。 那人有点奇怪，我试试。 少女边回答着，先手一引，那只白鹤忽然掠过冬至身前，把他吓了一跳，脚步随之踉跄一下，摔倒在地。那黑雾很快又追到身后。这回他身上再没有什么符文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黑雾飘至他与张行的头顶。见他再拿不出什么保命的本事，少女有些失望，不再往那里看上一眼。对于少女而言，这些黑雾聚散无形，对付起来很麻烦，还不如等他们附上人体之后再直接用符火消灭掉来得容易。黑雾近在咫尺，想起姚斌和八子的下场，冬至内心一片凄凉。脑海闪过的最后一个念头，居然是张行的肺活量太好了，尖叫也不用换气。黑暗中蓦地出现一道白光，仿佛撕裂空气，直接抽在黑雾身上。那黑雾嘶鸣一声，霎时爆裂四散，化为齑粉。张行不知道自己死里逃生，还在闭着眼睛尖叫。冬至忍无可忍，直接捂上他的嘴巴。山峦尽头与天相接触，雷声阵阵，紫白色的闪电不时照亮天空。冬至已经不记得这雷声响了多久了，起码从他迷路之前就开始了，却一直不见下雨，令人心神不安，仿佛即将发生大事的征兆。微光闪烁中，黑雾再度飘来，又被一边打散，伴随着空气中撕裂耳膜的惨叫，那是妖魔最后的挣扎与哭嚎。在死亡面前，所有生命无益。手持鞭子的男人慢慢走来，停在冬至和张行的不远处。冲锋衣男用手电筒往对方脸上一照，照出一张40多岁容貌普通的面容。 你是谁？少拿你手上的破玩意儿在老子脸上有哪儿照。 男人又是一鞭抽散了一团黑雾，语气不善地瞪过去。 我还没问你们呢，一帮小鬼子三更半夜跑长白山干啥呀？ 你说什么？你 打毛驴！ 冲锋衣男大怒，正想回嘴，却被老人制止了。 先生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合作。 冬至还是第一次听见老人开口，对方之前被众星拱月似的捧着，一直保持着倨傲的态度，现在虽然语调依旧生硬，但明显表达了尊重之意。 哼， 用鞭子的男人冷笑了一声，没说什么，但手中的动作却未停。他的鞭子似乎威力极大，每回一鞭下去，隐隐带着风雷之势，就有一团黑雾被彻底粉碎。但似乎也因为如此，每一鞭出手之后，男人都要休息片刻才能挥出下一鞭。有了这个男人的加入，其他人明显轻松了许多，三两下就将这一波黑雾的进攻化解了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